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35章，嗰条峡谷呢就非常之危险，下边呢是一条山石间奔腾的大河，河水最终就汇入咗地下，并唔系出山嘅，非常之奇特。而两个人取道嘅峡谷，首先系要穿越一道密林。两个人走到攰嘅时候，就喺个林子里边啊歇脚啊。冇几远处，粗壮嘅树木有啲将条根啊插入个河入边，啲鱼就游喺嗰个树根嗰个罅隙当中。而呢个施太平啊坐喺原地，琢磨住系咪话烧一条鱼嚟食。佢哋冇带啲咩干粮嘅，喺嗰个年代粮食系好宝贵，山里边呢有鱼有雀，各种各类嘅山珍野味，所以呢根本上就唔使动用到屋企里边嘅粮食。陈慈就嚟到水边，坐喺咗一条粗壮嘅树干上边，盯住奔腾嘅水流。佢又唔知道喺度諗緊乜。施太平发现一件好奇怪嘅事，呢一个咁后生仔身手就非常之灵活嘅，行动啊跳跃啊，有时候就好似冇重量咁添。施太平身上呢就带咗啲鱼钩鱼线咁，就准备挖两条黄犬出嚟钓鱼。忽然之间，陈志嘅目光突然间就望向咗佢，跟住就讲咗句唔好喐。陈慈是一个好有气势嘅人，佢讲嘅话往往呢叫人哋就不由自主咁去服从㗎啦。施太平瞬间就僵住咗个身体，但係个脑里面都仲未反应过嚟咩事，点解係唔俾喐呢？跟住佢就发觉陈慈嘅目光就移到咗自己嘅头顶上边，似乎自己嘅头上好似有啲乜嘢咁啊。施太平就小心翼翼咁翻住个眼皮，将个眼珠就向上望，猛然佢睇到自己嘅头壳顶有一条绿色嘅嘢。佢咁一睇，虽然睇咗个大概，但係佢都认得出呢一条係剧毒嘅竹叶青。咁靓嘅碧绿色嘅身体就係咁挂喺自己嘅头顶之上，而且喺咁近距离之下，人嘅动作绝对係快唔过条蛇嘅，只要佢一喐就绝对呀俾人噬一啖。施太平呢阵时都几定嘅，山里面啲人呢经常遇到蛇，亦都唔係话啲乜嘢大事，但係咁近距离又喺自己嘅头顶，即使係经验丰富到呢阵时亦都唔知道究竟点办。佢下意识咁想睇清楚，啱啱諗住担高个头嘅时候，忽然之间一股液体就弹咗佢面上边，跟住就睇见一个绿色嘅嘢就跌咗落去。施太平定眼一睇，显然係嗰条咁嘅竹叶青就已经跌咗落地啦，仲喺度咁挣扎住。佢嘅脑袋上边就插住一把血红色嘅刀仔，而射出嗰一柄飞刀嘅唔係陈慈又係边个啊？施太平而家眯住对眼回忆起当时嘅情形讲，我能够有今日真係多亏咗师傅啊。当时嘅嗰一种咁嘅年月，人嘅眼界就係好細嘅啫。唔好话施太平呢一个咁嘅山女人呢，佢即时就已经吓到目瞪口呆。只见陈慈微微咁抬起个手，神色嘅冷漠咁企喺个树根上边。背后边就係呢个白浪翻腾嘅江河水。嗰一个咁嘅气度就好似天神下凡咁。陈慈嘅出现就喺施太平嘅眼前边展开咗另一个世界嘅大门。只系一眼，施太平即刻深深咁服帖啦。喺接下嚟嘅日子里边，陈慈叫佢向东，佢就唔敢向西；叫佢向西坐低，佢又绝对唔会企喺度。你叫佢趴，佢又唔会踎。佢就反而呢就希望陈慈可以多啲咁将佢指东点西，咁样佢就好趁机拉近关系啦。只可惜大部分嘅时间陈慈只係当佢唔存在。 施太平啊，仲厚住面皮咁讲： 我可唔可以拜你为师啊？ 陈慈睇住佢，嘴角就露出咗一啲讥讽咁嘅笑容，讲：学乜嘢？施太平呢都唔蠢，佢心知道陈慈嘅本事就好多，跟住就讲： 你教我学乜，我就学乜呢？ 跟住陈慈冷冷咁讲：我教你嘅第一件事，收声。施太平虽然俾人哋咁窒住咗，但系呢佢就冇放弃。嗰阵时嘅人仲系非常之踏实肯做嘅，佢就决定用自己嘅诚心嚟打动陈慈。接落嚟嘅路程当中，佢就更加殷勤。陈慈呢待佢都好似平时咁，对于呢一样嘢佢冇特别嘅表示嘅。呢个期间变故啊重重，千难万险就唔使讲噶啦。两个人喺第五日就终于穿过咗嗰一片咁嘅迷石岭，望到咗红岩石画前边呢一个咁嘅笔直嘅峭壁，就好似有人将一座山啊从中间劈开两边咁，露出嘅切面上边嗰啲岩石咧鲜红到好似血咁。嗰个就系当地人好常见嘅红岩啦，但系咁大面积，只能够喺呢度能够睇到。经过风雨嘅洗礼，红岩嘅表面凹凸不平，露出咗岁月侵蚀嘅痕迹。一啲杂草喺呢啲咁样样嘅细罅当中啊，顽强咁生长出嚟，喺风里边就抖动住。施太平就松咗一啖气，露出咗笑容讲： 师傅到啦。 陈慈就高傲咁啊，根本上啊唔鬼理佢，佢嘴里边叫师傅，陈慈亦都唔理，好似同佢冇关咁。跟住陈慈就攞出咗一部相机，喺嗰个年代有人能够有部相机真係好少见嘅，大部分人都系去啲照相馆入边啊拍证件照。施太平觉得陈慈就代表住另外一个世界，佢睇乜嘢都系新鲜嘅，所以对陈慈嘅一举一动呢就格外上心。因此呢啲咁嘅记忆亦都系尤为嘅清晰。喺红岩石上边有好多刻上去嘅壁画，由于年代久远就好难认出具体嘅形象。喺施太平睇嚟，嗰啲就系一啲抽象画咁，有一啲就似人，有一啲就三角，有一啲就重重叠叠嘅圆圈，完全系睇唔出啲咩头绪。不过陈慈就好认真咁拍住照，施太平就去周围搞啲嘢嚟食咧。陈慈一直咧就工作到夜晚黑，通过唔同角度咁样样去拍摄，直到咗呢个红日西落之时，终于先肯收起个相机。两个人就食住烤鱼喺火堆旁边，就冇讲咩话。突然之间，陈慈就担高个头睇咗一睇天，同阿施太平啊讲咗一句佢唔多明嘅嘢：呢一切都比我想象嘅更加复杂。直到今日过咗去27年啊，施太平从一个咁嘅砖厂工人捞到而家风水大师，仍然系唔能够明白陈慈所讲话嘅意思。第二日两个人就踏上咗归途啦，翻去个路上边，陈慈就更加沉默，施太平呢就隐约咁察觉得到呢一次嘅行动，陈慈可能冇揾到佢想要揾嘅嘢。翻到村嘅时候，陈慈就俾咗钱就走咗。施太平一睇就急啦，佢啊拦住个师傅讲： 师傅，我点算啊？ 佢啊隐约咁知道呢、这个可能真系最后嘅一次机会。陈慈一走，嗰一扇嘅大门就永远关上。陈慈仍然都目无表情，冷冷咁睇住佢讲：让开。施太平家下顶住巨大嘅压力讲： 不如你带上我啦。 陈慈就眯咗眯眼，咩都冇讲，只系微微咁抬咗一下下巴，示意佢向后睇。施太平拧转个头，睇到自己嘅父母焦躁不安嘅眼神。陈慈嘅意思都好明显，你走咗， 佢哋点办呢？施太平一咬牙，将陈慈俾佢嗰200蚊就怼咗俾个父母，带上几蚊鸡嘅零钱喺身上边。对父母可能话系一年之后就会翻嚟，陈慈亦都冇理会，任由阿施太平啊跟住。落咗火车之后，施太平啊冇钱，已经啊跟唔上啦。望住呢一个唔太熟悉嘅地方，同埋陈慈冷漠嘅背影，施太平佢咁样先意识得到自己啊真系低估咗陈慈嘅无情。佢啊既觉得难受，又觉得后悔，既唔舍得嗰一扇嘅大门，亦都唔舍得喺屋企里边嘅父母。就喺呢阵时，佢发现陈慈嘅脚步啊停咗落嚟，微微咁侧头睇住佢。对于平时人嚟讲，这个可能只是一个好平常嘅回头。不过而家嘅施太平已经系好了解陈慈嘅，佢唔会回头咁去睇一个唔重要嘅人嘅。呢一个回头意思就好明显，陈慈喺度等紧佢。接落嚟嘅一段时间，佢就同阿陈慈走咗好多嘅地方。陈慈呢好似喺度揾紧乜嘢咁嘅，但系都冇结果。半年之后，陈慈俾咗施太平一个地址同埋一啲钱，以及呢仲有一封信。佢对阿施太平讲：我冇乜嘢可以教到你，亦都冇时间教你。带住呢啲去呢个地方揾地址上边嘅人，佢会安排。跟住陈慈就上咗火车。呢个系两个人最后嘅一次见面，一转眼已经27年啦。而家嘅施太平已经饮咗有啲嗨嗨地，佢又讲： 人呢一世呢，总会系遇到咗一个可以改变人生，到死都唔会忘记嘅人。 佢就冇提陈慈将佢托付咗俾边个，只系话学有所成之后，亦都曾经试图揾过陈慈，但系呢就一直冇结果。我就静静咁回味住呢一段咁嘅往事，脑袋里边模模糊糊咁勾勒出陈慈嘅影子。呢一个影子就同我再喺徐福墓里边遇到嘅哑巴重叠埋一齐，不过就好似林教授当时所评论嘅一样，陈慈好似唔系嗰一个人，至少哑巴到今日仲系有人气嘅，佢哋两个唔会系同一个人。但系世间又点会有两个咁相似嘅人呢？我喺度谂紧哑巴同埋陈慈嘅关系，施太平呢就继续喺度吟沉。佢而家嘅身材啊发福，比较肥。虽然讲啊50几岁，但系肥嘅人呢一般都显年轻嘅，所以睇起嚟就有40几岁出头咁。而头上边亦都唔见得有白发。通过佢嘅吟沉，我大概就知道咗佢后嚟嘅经历。陈慈呢系将佢介绍咗俾一个姓古嘅风水大师。呢一位大师同陈慈系咩关系，我就不得而知啦。食完饭之后，施太平就饮到啤啤呼，我就将佢抌翻去个酒店，自己就离开咗。呢阵时已经系日落时分，我就将嗰一个地阴煞嘅事就讲咗俾阿中公听。两个人决定呢就事不宜迟啊，今晚就要喐手。呢阵时已经系下午嘅4点几钟。落斗嘅装备都系现成嘅，我哋将啲嘢就搬到咗去窦家嘅别墅。事先就已经同阿窦老头通咗气㗎啦，佢就俾咗阿胡姨放咗个假。别墅入边就得返我同阿中公两个人，我哋两个就瞓觉休息，准备等到晚黑11点左紧，四周围万籁俱静嘅时候再喐手。